下子瞬间掉眼，我翻阅下个字。

拥抱时的呼吸，拥抱时的双手，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，从心头穿过眼眸，变成了后讲过的心都想你时候都灵犀相通，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，因为爱学会保留，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出发。你清楚的看到我是多么的重要，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

断你的眼帘，空气中弥漫着威胁，一样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总是鲜血律师枯竭，黄灯彻夜闪我不眠，游戏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安息却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被血将他的城市拿成了四天，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可见，正邪我来分辨，吹着口气哼对了眼，珠波黑夜如墨如烟，快收起无欢天，日月搁浅，这些我来分辨，吹着口气哼对了眼，珠波黑夜如墨如烟，回首起无欢作戏破灭。 You try to fight it. 你